刚说完，一通电话直接打了进来。英明和石毅看了一眼，隐隐有点不太好的预感。 喂？ 电话是口琴打的，之前有些短信也是他发的。 卧槽，你跟石毅是怎么了？俩全关机了。 睡觉怕吵，怎么了？ 想起来寇金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这么紧张过了，英明皱了下眉。 出什么事了？ 从石毅父亲去世那件事起，英明对这种紧急电话都会下意识地衍生一股暴躁的心情。石毅感觉到他情绪的变化，也收敛起笑意，往他这边看了一眼，询问他到底怎么了。 你俩都不知道？昨天半夜有人报你跟石毅分手了，现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我这一上午接了不下20通电话。 连董晓都打电话问他到底怎么回事，这动静搞得够大的。 分手？什么情况？ 你问我？你俩上网看看吧，反正啊，就是说你跟石毅因为互相有了新欢，感情转淡，还配了照片，说的言之凿凿，跟真的一样。 寇金那边还有事儿，说完也就挂了。英明转身去拿石毅的笔记本，上网大概搜了一下，果然满天的消息啊。石毅也凑过来看热闹，各色各样的标题内容看得他脸色一直在变，连欧阳都被拍进去了，正巧是一张他从酒店出来欧阳帮他开车门的照片，虽然没有多清晰，但就是不太清楚才给了人无数的想象空间。而英明黯然神伤配的是他在超市外面戴着墨镜低头走路的照片，一身黑色风衣显得无比萧瑟寂寥。 我说你这是摆拍吧？ 哪儿那么巧啊，街拍能拍得这么意境。英明大概翻了一下所有的网络媒体，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说他前段时间基本上都是自己进出，推测是由于石毅变心换了游戏对象，配上之前石毅出席一个活动开幕式的时候身边给他安排的两个模特美女，反正就是编故事，逻辑通不通顺都无所谓，反正有人信就行。所以这么多人给他打电话发信息都是为了确认这件事儿。他拿过手机翻了翻，认识的不认识的，约采访约喝酒的全都有，还有一条是耗子发过来的，问他要不要硫酸。 真有够无聊。 做了个结论，英明懒得搭理的把手机扔到一边，继续转头去吃饭。反而是石毅坚持往后翻了很久，越看越不爽。 为什么咱俩传分手都是我先扎了？凭什么不能是我情痴被你甩了？ 当初确实是你提的分手。 虽然编新闻的人不知道内情，但是也不算完全不靠谱。这句话永远是石毅的死穴。果然英明说完他就不开口了，皱了皱眉，憋着一口气闷头吃饭。虽然事情爆发的莫名其妙，但是在石毅和英明心里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娱乐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种没什么营养价值的传闻，也就是媒体没得可写了，随便找点话题。真要说有点意外，就是当初他们两个被曝光时候被写的天理不容，现在被传分开了，竟然还有不少人跟着惋惜。英明目前还在一个剧组里，导演是司机，之前他们合作的电影拿了一个最佳影片，虽然没有单独的奖项，但是最起码说明了行业内对此的一种认可。投资方找到司机和董晓要拍续集，他们就找了一个新的本子，准备拍一个姐妹片。这两天英明都在剧组里，因为石毅回来才特地请假回来两天。剧组两个导演还是有好处的，至少一个不在了，另外一个盯着没什么大问题。石毅看他收拾完碗筷就躺在沙发上看剧本，忍不住过去骚扰了一下。 你这次真准备专心当导演了？ 上次英明还是主演之一，这次已经彻底幕后了。 这部电影是因为剧本里没有我特别想去演绎的角色，至于以后 我没打算转行。 英明这么多年没放弃，就是因为他真正想要做的还是演戏。虽然做导演有一种演员无法体会的成就感，但是过完瘾就行了，以此为职非他所愿。石毅硬挤到沙发上，把英明压在怀里。 你要是转幕后，可能这些麻烦会少一点。 有心炒作你，不做演员都可以炒，跟做什么没关系。 英明不太舒服地动了一下。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喜欢在我下头？ 两个人的体温太高，叠在一起热度总显得不太安全，尤其两人上面都是光着的，英明剧本逐渐有看不下去的趋势。结果所谓被他压在下面的男人只是笑了笑，手很不老实地扣着他的腰，磨磨蹭蹭地来回游走。 是啊，我就是喜欢在下头，怎么办？ 挑逗的摩擦带着明显的暗示，石毅熟门熟路地撩拨着英明身上最敏感的地方，恶意的逗弄搞得在上头的人耳后一片冰凉。折腾了一会儿，英明终于忍无可忍，把剧本往旁边一扔。 既然你这么喜欢被压，我就成全你。 两个人抱着吻在一起，从沙发上滚到地毯上。昨晚的攻防位换了主攻和主防。 操！我下次绝对会做到你下不了床。 英明就跟剧组请了两天假，两个人在仓库里折腾了几十个小时，然后就得各自该干嘛干嘛。石毅要回公司，英明也得回剧组。只不过英明没想到，之前他跟石毅看到的那起无聊新闻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效力而有所减弱。他刚到剧组的时候，媒体已经围着外景剧组站了两圈了。董晓看见他的时候一脸调侃， 哟，情商的人出现了。 本来就有媒体看见英明的车了，董晓这句话只不过是让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到英明那边。当机立断，英明直接坐回车里，先回剧组的临时酒店。司机刚好在大厅跟服务员说热水器的问题，一抬头看见英明略显狼狈地躲进来。 哎，你回来了。 董晓那家伙吃错什么药了？剧组外头围了这么多媒体，他也不打个招呼。 眼看外面有媒体要跟进来，英明随便打了个招呼就要往楼上走。司机顺便让服务员处理一下，不准任何人打扰到他们客房，然后跟英明前后脚进了电梯。 他从来都不会拒绝媒体，你又不是不知道。 不过具体原因大概还要追溯到英明请了两天假，导致司机连轴转的开工，完全没空搭理董晓这件事。 这两天都这么多人？ 从你的新闻爆出来就这么多，而且每天都会增加。我觉得你可以啊，目前话题性挺高。 这种话题度还是免了。 想到外头那群如狼似虎的八卦记者，英明头就很疼。然后司机还唯恐不乱地加了一句， 哼，尤其是你今天还戴着墨镜穿了一身黑，搞得跟奔丧似的。 虽然其实这是英明的正常打扮，但是放在这时候实在有点添油加醋。英明对此只能无语地翻了个白眼，琢磨着回头给寇金打个电话，安排个熟悉点的媒体澄清算了。